并检举违规的行为，如果发生确诊病例将会提出索偿。抗疫官员说，前一日全国的各地已经检查集体感染风险较高的20000座设施，以及是6600多间娱乐场所，全力防范疫情再次蔓延。中国再次排除征收部分美国货品的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的商品第二次排除程度的清单，部分商品由下星期二至出年的5月18号不再加征中方为反制美国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公告又说，对已经加征的关税税款将会予以退还，相关进口企业应该在排除清单公布日起的6个月内按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减弱，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6点，跌395点，总成交金额7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2.6，华润燃气41.1系跌2.85，阿里巴巴198.9升2毫，美团点评110.9升1.2，小米集团11.66系升1.6，盈富基金24.35跌4.5，中国平安78.65跌5.5，中国移动57.95跌1.15，中芯国际17.16系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65，瑞士法郎7.978，澳元5.023，加元5.526，新西兰元4.713，欧元8.3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6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57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5美元，卖出170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排到去油街。另外啦，喺香港仔大道嗰边，因为有水管爆裂嘅缘故，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利群商场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嘅，巴士路线70号 A 都系要改道行驶，一带嘅道路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跟住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伟业街街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另外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清水湾半岛，因为有修路工程是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妒忌盼。在相识以来，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可你讲起，曾盼说走，你说很可惜，遗失以往，回味共处率真的空间，这第一晚，分秒越变越慢，缓慢线变慢也罢，逞强任性。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你。 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我们的有 Rubber Band 新歌 First Date。 世界够苦的了，所以今天开始两个钟的时候，就不如用一首甜的歌来到开始啦。这个世界有几苦，跟着这首歌都可能会听得出少少的端倪的。他就讲紧其实成长中间都有一啲嘅苦涩味嘅。 阳光失踪，雾雨水遮挡了视线，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实来得太慢。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捉摸更多，直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无雨水散去，但觉得别泪神光骚扰我思绪，出现劝动力早被粉碎。人生苦短，我泪染两岸，孤独的堡垒童年化做。

使无从更改，别想散。 歌咧就调翻转，佢个感觉撇脱好多。我嚟嘅有卫斯嘅，今次自己嘅品作曲，佢呢首系新嘅派台作品。佢就选择咗用一个庆祝嘅方法啦，呢种嘅心情去到面对分手呢两个字。作品名称叫做《分手第二天》，真正放低咗之后。你就可以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It's a cold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Sam Smith 加埋 Demi Lovato。 I've been waiting patiently for a beautiful lover. 新歌 I'm ready. He's not a cheater, a believer. He's a warm, warm-blooded achiever. It's a lonely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It's so hot.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啱啱过去嘅星期日，有几个场景对记者并唔理想，例如有记者被胡椒喷剂喷倒，有人被要求踎低。佢话会详细了解点样改善。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之后，回应当日警员在后巷搜查记者，要求拔掉摄影器材、电源等是不是合法。他说留意到和传媒的接触有做得不理想的地方，下星期会和传媒团体商讨。被问到会不会和传媒商讨记者证的发牌事宜，邓炳强说并没有前设，任何协助双方的好方法都会讨论。另外，邓炳强说会成立一个处理警队诚信的行动小组，由一名助理处长直接指挥并向他汇报，有三个目标，包括主动调查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改善高危工作流程，以及加强监督警员的行为操守。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的时候说，一名外籍人士日前被捕之后死亡的事件，警方全部根据规矩工作，暂时看不到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邓炳强回应议员提问的时候说，该名人士在街上行为失常，打烂东西，警方接报之后和两名途人制服他，由于对方精神异常，因此召唤救护车将他送院，第二日离世。初步医疗报告显示死者没有骨折，但要详细检视验尸报告才可以确定死因，相信会召开死因庭处理。另外，邓炳强说，一名女子早前声称在葵涌警署被强奸的案件，律政司已经指示警方以涉嫌给予假口供拘捕这名女子，但她已经潜逃，正是被警方通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选举事务处暂时以9月6号是为今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日期，选举提名期定在7月中旬至7月下旬。当局说计划在7月25号之前公布2020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估计登记选民的整体数字比目前会有增长。现在会以大约420万名地方选区合资格登记选民为基础，筹备今次换届选举。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回应中国不满新西兰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认为新西兰必须捍卫自身立场。彼得斯说，真正的友谊是建基于平等，并再次赞扬台湾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说其他国家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亦都相信有关问题不影响新西兰和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外交关系。总理亚德恩说，新西兰就有关台湾的立场只是与台湾应对疫情方面有关，强调新西兰一直采取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北京昨日就新西兰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重返世卫大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认为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敦促新西兰立即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以免损害终身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5点，跌344点，总成交金额8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6，华润燃气41.1跌2.85，阿里巴巴199.3升6毫，美团点评110.9升1.2，小米集团11.68升1.8，盈富基金24.45跌3.5，中国平安78.65跌5.5，中国移动57.9跌1.25，中芯国 国际17.16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1，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3，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6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76美元，卖出1,70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附近嘅。咁啊，港岛南区香港仔大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香港仔大道去海旁方向喺利群商业大厦对开嗰段咧，而家就封咗路，不能够通车嘅。本来经嗰度嘅巴士线70号 A 咧，而家要改道行驶噶。咁啊，香港仔大道去渔光村方向，近住利群商业大厦一带咧，就非常之多车啦。咁啊，龙尾啊塞翻落去香港仔海旁道噶。九龙方面，现时咧，观塘嘅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咁啊多车嘅关系啦，亦都影响埋观塘道东行啦，交通繁忙嘅。咁而家观塘道东行近住启业村一带就好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附近。而观塘嘅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就因为路陷嘅关系，嗰度部分嘅快线就封咗路嘅，敬业街一带都系塞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

旁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抑郁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人海。 跟住我哋有莫文蔚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呼吸有害》。一个人离开咗你之后咧，你就学习一个人点样去到生活啦。那种的攰就令到你有一种眼前一黑攰到差啲窒息嗰种嘅感觉啊！至于跟住嚟呢首嘅作品咧，就系对方离开咗你之后，有一种眼花缭乱嘅感觉，因为过去嗰啲嘅回忆嘅碎片，散落到一地都系。 大门指引几种方向任你揀，你总会到达目的地，任你拿捏，定你要把结或者简洁式发泄，就喺手执起笔嘅那一天，头耷住跟住接拍，那新鲜感染流在血液，就似缘分早已注定。我哋见过乌鸦飞过无人房，掠过地下线，亦街边过过，走进琴行，越落后来往，化作回忆。谁人曾说过同一条天空下，但纵容了大家去唱着制服，制服于这空间。而家已再无变化，而家已再无念挂，认识都觉不同。越蠢的只会提出错衷，但火中系啊，始终抵受唔住而变过中。我哋讨厌紧自己，仲喜欢向被困死，他将紧贴个手臂到头来得翻你一个人写住游记。我哋雨中游戏，一个人嘅游记，无论中神秘。秋色铺满了大厦，望见过嘅画，冷色分掉着，却不是那作家。撒娇泼墨都是责任，靠谁承担？乱七八糟的对话，几万个谁明白我？只好表面 social， 镜头量成报一数已经收纳好，无随意下降，躲进于漩涡名单，又会再进加速。碰上梦想、幻想、成长、奉想、完成，好叫跨步。若记得只要有你，就心安理得。一路正装待发好多行李，要收拾太多代码，点会成合就有太多嘅害怕。布满你静物，继续放向妄想扩张，战站放大有理想嘅白行，渡过几多晚黑，每日光天化日，留下前言，所以亦留下前面。与你昔日过电，亦或系昔日碰面，迫不得已，一次又一次，将你挂喺嘴边，等住有一日兑现。曾经守护过嘅碎片，经过日头之后，会出现落寞嘅庆典。开始我嘅冒险，自己做自己导演，你一切好似导带，触摸我嘅索带，你走得咁快唔难怪。互删 I， 病毒有日摊牌，只系为咗缩紧昔日嗰个 timeline， 但仍然都系循环嘅报告。秋色铺满了大厦，望见过嘅画，灯色分散着，却不是那作家。撒娇泼墨都是责任，靠谁承担？乱七八糟的对话，期盼过谁明白我？只可表面 social， 镜头量成功一早已经收合好，无随意下降，躲进于漩涡名单，又会再进加速。碰上梦想、幻想、成长、奉想、完成，好叫跨步。 跟住嚟自香港呢个嘅独立嘅唱作人，佢嘅名字叫做 Novel Friday。跟住佢 featuring 嘅有 Dizzy 嘅呢首新嘅星座，中文名称叫做乱七八糟。跟住就揾嚟今日我哋呢位嘅嘉宾，介绍佢新嘅派台作品，徐家豪。今日嘅 show 度音乐咧，就请你一位歌手介绍下佢嘅新嘅派台作品，系一首英文歌嚟嘅。你好，徐家豪。 Hello， 你好 ，Eric。 你好，嗱，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咧，叫做 Gone 啦，咁样。 系。 咁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咦，真系有种淡淡嘅忧愁喺中间嘅，系咪讲离别嘅？其实呢首歌我想问下。 其实呢首歌系大概一年半前写，2018年嘅年尾啦，冬天嗰阵时。 系。 咁嗰阵时就自己一个人去咗日本一个 trip， 即系探啲 friend 睇 show 咁样。咁嗰时好冻嘅，同埋嗰段时间系成日听有几对 dream pop、ambient pop feel 嘅 band， 尤其是 Cigarettes After Sex 咁。嗰段时间系狂 loop 佢哋只碟嗰啲歌。 咁我即係可能有時嗰段時間聽得多嗰類 style 嘅歌啦，咁就會自然地可能想都做嗰類型 feel 嘅音樂咯，咁樣咁除咗編曲係 set feel 之外，咁其實多數嗰一類型嘅歌嘅主題都係講啲 set 嘢嘅，咁所以一開始嘅源頭就係咁樣嚟啦，就係、是、想寫一種呢類型 feel 嘅歌咯。 哦，咁但係因為係2018年嘅時候，冬天嘅時候寫㗎啦，咁係、 啊、 中間係 kick 嘅位係花時間去做 production 啦，定係一個點樣嘅 歷程咧？呢首歌2018年年尾寫，咁、就2019年年頭咧就揾咗一個。之前好多歌都是同一个合作单位嘅，就係加拿大饼嘅吉他手 Sony。咁都係搵佢帮手做編曲上嘅工作啦。连埋个 music video， 咁其实上年4月、5月正已经整好咗啦。咁、其实首歌就係諗住上年出嘅。咁大家都知道上年香港经历过有啲咩事啦咁样。咁所以一直就其实一直就等到可能今年年头啦，咁点知到今年年头，我相信可能好多第二啲无论独立或者主流创作者都感受到一样嘢啫，哇！点知又嚟一单呢个肺炎啊疫情咁样，咁所以一直都喺度谂紧，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呢首作品嘅，咁都想等一个好啲嘅时机先出，咁但系谂下，其实可能。真係唔知道會等幾耐咯，咁不如趁而家個個都可能 home office 留喺屋企，咁就而家出啦咁樣。同埋另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 for 我自己 personally 嚟講，因為有時有一首歌，如果擺得太耐咧，再出嗰陣時已經係即係觀眾佢哋對首歌嘅睇法就各人有各人嘅意見啦。咁但係可能如果搞得太耐，自己都同嗰首歌已經再 relate 唔到咧，我覺得都唔係太。系健康咯，成件事 系咯，因为你人生不断咁向前行紧， 系啊， 同埋而家个世界你都唔知道变成点。 我真系隔五年先至再之后先至再出咯，咁可能嗰阵时我已经系唔再中意呢种 style 啦 。又去翻可能又活泼啲，或者又愤怒啲，唔知啦。到时嘅 系啊 ，heavy metal 咯，嗰阵时变咗。 系咯，喂，但系今次呢首嘅 single 咧，就系、是、其实你都系除咗嗱，你头先又嗱你自己创作啦，咁然之后又揾阿 Sony 一齐去到做个 arrangement 啦。咁但系其实喺无论个 artwork 啦，即系你嗰个 single artwork 啦，同埋个 MV， 你都系同台湾同日本两个唔同嘅 artist 去到合作噶嘛？ 系啊系啊，同埋 mixing 方面之前 post 都有 credit 有写翻嘅，就系、是、其实 actually mixing 系真系揾翻 Secrets After Sex 2017年。嗰隻 album 個 mixer、mixing engineer 幫手，呢個都係一個自己好膽粗粗嘅第一次咁樣揾海外嘅一個 mixing engineer 嚟到幫手 collaboration 咯、 OK， 你係 online 揾到佢，然之後就直情 係全部 Instagram DM 嘅啫。 好正喎、啊！但係呢個過程係好戰戰兢兢，但係好驚喜嘅一個嘅 好得意啊！嗱，即係嗰個 artwork。就是一个我一直有 follow 开好耐，好我自己都好鍾意佢嘅作品嘅一个illustrator 啦，咁样咁又係上年整好咗首 demo 之后就 message 佢咁样，咁就係係囉，即係好多 collaborator 即係咁样认识㗎， 唔紧要，睇下将来会有缘，係囉，会有缘大家真係见到面啦，咁样 希望啦，係囉， 咁但係你有冇同佢即係俾个譬如我哋先讲个 mixing 啦，咁你直接係将个歌嘅原意你想做一个点样气氛同佢倾定係点样㗎呢，即係同一个海外嘅人去做 mixing。 头先我同你讲嗰番说话、yeah. 我都同佢再讲多次，即係我话本身我好鍾意你做嘅你 mix 出嚟嘅作品咁样，咁我最近又写咗一首好 influence by 你、yeah. 即係呢隻 band 嘅 style 嘅歌，咁想问下你有冇兴趣帮手可以即係 create 到嗰种 atmosphere 出嚟囉。 咁但係好啦， 我自己係 enjoy 即係可能有好多歌手單位佢哋會咁多年都固定同一個監製啊編曲做合作，我嚟緊都可以，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可以想嘗試同唔同單位合作咯，係咯。 咁但係如果去到頭先你話嗰個係 single 嗰個 illustration 嘅時候，咁又係你俾一首歌佢聽，跟住就交俾佢去自己睇下諗到啲乜嘢去做定點㗎？係 啊，呢個其實真係 even mixing 上或者artwork 上，我其實。因为我如果自己收到有任何编曲啊作曲作词嘅 job 呢，我其实都唔系太 即係如果人哋俾得太多 reference 我咧，我會覺得就好似冇乜 creativity 嘅空間咁樣。咁所以到到我揾其他單位合作嗰陣時，我都基本上我淨係 send 個 demo 任由佢發揮咁樣，係咯。我覺得咁樣會最多 freedom 咯俾人哋。 咁嗱，而家有阿徐家豪你呢首嘅新歌叫做《乾》啦。咁我想問一下，咁喺嗱，你之前都有提過，你已經儲咗其實有幾首歌都準備好啦。會唔會陸陸續續咦都可以喺今年度慢慢就 release 出嚟啦？ 唉，其實我都唔知道，我都想問一下身邊嘅朋友或者問一下你，其實真係唔知道，我都唔知道， 係見步行步咯。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可能突然间你行到有一步嘅时候，觉得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啦，个 mood 或者差唔多到嘅时候，你就可能咦呢首歌系时候噶啦，咁你就突然间 click 一下，你就会。 我觉得可能都会继续系咯，陆续出之前做咗嘅作品咯，系咯，唔好等太耐，都系头先我嘅讲法。 系咯，真系而家个世界都日日都变得咁快嘅时候，其实你都冇得预计嘅所有嘢都。 系。 OK， 喂，但系呢首歌我好中意成个气氛啊。 Thank you。 系做得好好，我觉得咁样。喂，咁啊，期待睇下嚟紧喺几时 ，someday 喺2020年嘅时候，又会听到你下一 part 啦。 好啊。 OK， 喂，咁今日要多谢徐家豪先。 Thank you。 好啦 ，you take care 啦。 OK，take care。 好啦，好啦，拜拜。 拜拜。 Fastened by the spots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t's never easy, as you know. Keep telling me myself it's time to let it go. Oh, I'll be alright. Things couldn't get much worse than this right now. 十人需要疏散。报道又话，当局早前因应疫情，将该医院作为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指定医院。 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是逐渐减弱，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4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9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0元，跌5元；华润燃气41元，跌2.95元；阿里巴巴199.8元，升1.1元；美团点评112元，升2.3元；小米集团11.64元，升0.4元；中国移动57.85元，跌1.3元；盈富基金24.45元，跌3.5元；中国平安78.65元，跌5.5元；中芯国际17.12元，系升8仙；友邦保险69.55元，跌1.1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57，瑞士法郎7.976，澳元5.03，加元5.532，新西兰元4.72，欧元8.38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7。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6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57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07美元，卖出170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在海丰园。另外啦，香港仔大道因为水管爆裂啦，香港仔大道往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利群商场嘅唯一行车线啦，封闭咗噶。巴士路线70号 A 啦，系需要改道行驶，而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一啲。而九龙方面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方向都仍然啦系车多缓慢噶，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会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年5月15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对长者关顾的心是不是足够呢？我们有没有挂住自己享乐而疏忽了陪伴他们呢？ 提提你，5月15号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是的，那不单止这一日，平时都要跟公公婆婆倾下偈，锡他们多一点。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画面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Hi， 琼， 翻嚟今日讲靓仔啊，好开心啊！ 张孝全有歌啊！ 我觉得如果有张孝全有歌，我都未必可以咁兴奋，因为我估吴邦唱得，哇，会唔会太真诚啊？ 唔知啊，佢系咪做未做过 musical 嘅冇唱？ 唔系，咁其实老老实实佢即系出道咁耐都坚持净系做好戏，我觉得我好欣赏呢一种坚持嘅。 嗯，同埋 keep 住又咁靓，我个身。 梗系啦，我咁讲都 OK 啊， 系啊，个样又靓我。 系啊，唔可以讲佢，讲佢我会变得好呢、這个嗰啲叫咩？ 暗春啊？ 唔系啊，讲佢会变得好姣，好直接。 我以为你会修饰一下，就好姣， 就好姣噶啦， 唔紧要啦， 好奇怪。 好啦，姣精琼啊， 系啊， 姣 琼。 今日介绍边个靓仔啊？ 都系要讲靓仔，同埋呢个已经系我新晋嘅男神嚟噶啦。系啦，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嘅、 啊， 唱台语嘅男歌手 叫做 李英宏。 系啦，揾翻个样先 系。喂，你真系要睇佢个样子。我哋之前咪话佢好台嘅，咁大家就会系啦，普遍对于台嘅男仔会有一种嘅印象啦，即系可能系嗰种好松泡泡嘅花恤衫啊，嗰种之后 bell 又好大一条啊咁样。 嗯、 但系嗱， 英文个英啊嘛， 英文个英， 宏伟个宏，王力宏个宏， 系系系。但系咧，我想讲佢嘅靓嘅程度系我已经睇咗佢好多张相之后嘅结果，我觉得佢日系噶。 哦、 即系系啊 ，even 佢系唱啲咁台嘅歌，但系你见佢影嗰啲相咧，你觉得佢系日系 boy 嚟噶，同埋最令人即系不可思议 系 boy， 系啊，那个 boy 系好重要，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其实你唔知嘛，你净系睇佢个样做咩啫？你睇咗啦嘛？ 睇紧啊，我问我 friend 啊 ，Google 嘛， 系我 friend 李英宏啊嘛， 咁都唔叫日系 boy 啊， 好似阿刘俊谦啊。诶、那个香港 嘅 演员、啊， 我哋都系讲翻佢啲才华啦。 不过刘俊谦再靓啲， 我都系中意欧伟伦。 我哋喺度评论一啲演员同埋音乐人，我哋净系真系完全系肤浅到净系讲佢个样 同埋身材， 完全冇理过人哋啲电影嘅质素啊、音乐嗰个质素啊咁样。我哋讲翻啲歌不如？既然喺外貌上面我哋冇共识啦，讲翻音乐啊。 但系我都系中意欧伟伦多啲啊，讲多次 OK， 系啦，系 OK， OK， 我都系投佢一票。 系啦，我哋都系讲个演员啦吓，即系拍 D A Jane 啊，银河修理员嗰个 M V 嗰个啊。 仲有呢个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同埋重生都有份。 系啦，咁样。 今日咧要讲李英宏，因为之前都有讨论过新嘅专辑，咁我真系即系听完咗之后咧，我拣咗，我觉得真系好值得介绍呢一首歌俾大家，同埋就要重点再讲多一次，大家去睇下，其实我觉得靓仔噶，同埋嗰种靓仔就系你觉得 佢唔丑样啊，啲都系靓噶。 系啦，同埋你觉得佢靓嘅程度就系你分明可以靠。靠样揾食啊！你竟然靠才华，仲要行一个咁台咁地嘅 style， 佢 真系 古人嘅气息嘅， 古 即系佢着唐装衫扮李白系，我觉得系有 因为佢青靓白净啊， 系啊，可能有种古人嗰种气质样 嗱、啊，即系我唔系成日话我中意书生嘅、 嗯， 其实呢一种喺我眼中某程度上系有一种书生气质喺当中嘅，系、 哦、 啊，佢之前咧出咗一张专辑叫做《水歌2020》， 系 咁水歌即系两个字都系识，但系摆喺中文入边唔会识啦，系因为台语嚟嘅， 靓仔咁样， 唔单止靓仔。系啦，衰啊！成哥就话好啊嘛，咁解啦。咁水哥咧，其实系想讲嗰种咧，内外兼备嘅男士， 哦、 即系唔单止样靓、身材正，同一时间有才华又靠得住嘅男仔咁样啦。 系 咁，其实都呢一种系一种夸张，同埋一种即系讽刺啦，即系讲紧我啊，我好劲啊咁样的意思啦。咁但系成只碟当中咧，除咗佢自己一啲作品之外咧，都同咗好多唔同其他嘅一啲好有才华音乐单位合作嘅，例如马念先啦，佢、 啊、 同马念先一齐合作咗一首。我想和你合， 個盒就係盒子摸象個盒啦，好得意嘅。嗰、那個咧係我覺得啊，我唔知係咪即係一個好偏好黑板嘅印象啦，好徹底地講出咗咧兄弟兩個狼狽為奸嘅嗰種嘅心情啊！ 哦、 就是、兩個男仔喺埋一齊無所事事，冇目的。 係 不過今晚我哋約咗一班女仔一齊落 disco 玩啊，即係咁樣嘅意思咯，你明唔明？即係日頭係冇乜作為噶啦，瞓下咯，冇乜嘢唔知去邊啊。不過今晚就精彩啦， 瞓下。 哎呀，遲瞓咯，不過。要玩咗先，之后我就瞓系迟瞓嘅咁样。 系咯， 咁其实 屎瞓不同皮瞓 。好啦好啦，咁其实嗰个就系咁样嘅一首主题嘅作品啦，咁样。咁今日想介绍呢个咧，其实李英宏喺呢一张专辑当中自己作嘅一首歌嚟嘅，都系自己完成嘅一首歌 作品啦。 系 歌曲名称咧，又系噶，每只字拆开你都明白，摆埋一齐你就唔知噶啦。卢洛弗尼亚 系咯，卢洛。路是草花头下面一个姓卢的路。 是啦。 落就快乐落啦。 是。 佛罗里达州的佛啦。 是啦。 尼就是尼姑尼啦。亚洲亚啦。卢洛弗尼亚是一单什么事情呢？ 其实你很厉害的了，已经。你 全部都想到个词语啊。 配词小学三年班的你都做到很厉害。不是啊，而是你刚才其实在那个配词当中已经讲了这首歌的 hints。其实他是想吃加州那个的音。因為加州其實即係香港， 呀、 yeah, ，香港係嘅加州啦，係、 哦、 啦。咁、哦、其實佢嘅意思咧，就係想好似加州咁樣咧，寫一首歌俾自己嗰個出世同埋生活嘅地方。 係 佢出世同埋生活嘅地方，叫、那個地方叫做蘆洲。 哦， 簡單介紹一下先啦。即係其實台北大家就會覺得係即係好發達、好發展嘅一個地方啦。但係其實咧，佢住嘅呢個蘆洲咧，並不是台北。北最核心的地區，它是新北嚟噶，即已經出了嗰個經濟嘅商業圈出少少嘅地方啦，咁樣。咁我有聽台灣朋友介紹咧，其實嗰邊咧係會比較多一啲製作業、製造業啊、工業啊咁樣發展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商業嘅發展得好好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咁所以相對嚟講，其實佢個步伐咧係冇台北咁快 嘅， 系啦咁样，咁所以歌词当中你会听得到嘅，就系、是、喺朋友都烦恼买唔到楼嘅时候咧，我可以瞓到晏昼三点，我仲有早餐可以食咁样啊。但系你以为呢一首歌就系好似歌颂佢成长嘅地方，其实都唔系嘅，佢系由嗰个地方而发现到或者讲出自己一种嘅迷失咯， 嗯、 即系你住喺最繁忙嘅地方，你咪跟住呢个城市嘅运作一路啊，俾心机向前啊，好努力生活啊咁样。咁当你住喺一个可能冇咁发达嘅地方嘅时候，你见到嘅事情冇咁即系成个城市嘅运作冇咁完善嘅时候、嗯、啊，咁你要想点样咧？我觉得嗰个迷茫大家都会有嘅。 哦， 系啦，听咗呢首歌先啦，其实系好欢乐嘅一首歌嚟。我觉得即系呢啲歌手咧，嗰个重点就 系、 是、听完啲作品系会令你心情好嘅。假如李英宏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卢洛弗尼亚》。 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卢拉佛尼亚，那里没有他们口中的所谓加州的阳光。对未来吗？我不敢多想象自己会是怎么样。来自1986差不多的朋友，没有人脉的地方、yeah。住在卢拉佛尼亚，其实也算挺方便。哼，就算我睡到下午两三点，也得还有早餐店。虾米？来买想吃多，我只想买来手指条光。我就住伫个卢拉佛尼亚，有我上疼惜的妻来陪伴。Yeah 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路拉福尼亚。这里不算大，但人口有点炸的，地铁三重 Cisco 外边啊，过来聊一下吧，水妹不用怕 ，Go go 查理 ，Like 在亚细亚，不错，可能我听个三路联盟的名，那是不听个，是你在天龙，你起码知影。疏空道路很大，慢慢骑不慌张，把安全帽戴上，有警察没怎样。虾米你来卖想吃醉，我只想买来酒一条光，我就带你来路拉福尼亚，有我上疼惜的痴人 而家就聽到啦，路洛佛尼亞 係啊 ，Lula Lula， 其實我好憎嗰個位咧 ，Lula Lula Baby， 我覺得好八十年代，你真係會有一種咧，佢係踩住電單車咧，跟住轉轉跟住嗰種。 冇啊，全世界個 trend 都係翻緊去嗰個年代嗰一度，好特幾好。我中意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好多即係一啲。因为你说听得开心的歌呢 是你很喜欢、 啊、 但其实有阵时是那个节奏上面是真的有阵时这一种 groove 的东 西 是会令到你觉得啊有一种哎不用那么烦啊可以轻松一点 的感觉的嘛。都希望啊因为香港这么鬼子少这一类 groove 的歌的。即是下面主流啊派台歌来计。 可能因为香港人整体都不开心吧。都唔谂住开心，大家 即系我觉得啊，系咯，唔使一定，因为有阵时你令到一个人开心，你唔使一定话，哎，我哋一定捱过去，冲过去，我哋就会见到一个美丽嘅将来咁样，唔使一定有呢一个嘅底蕴喺中间噶。 好得意系咪？但系头先咧 ，Eric 有讲到呢首歌嘅节奏啦，咁佢哋公司做宣传嘅时候就觉得唔好嘥呢个节奏啦，咁佢就用呢首歌咧做咗一个叫做新不知识舞蹈大赛嘅宣传， 好正喎， 系啦，就好似叫香港之星，哇，个名真系。好啦，咁叫舞蹈大賽咩事呢、啊、就係、是、叫你喺 Instagram 上呢就係、是、根據用返呢首歌嘅音樂去拍一段跳舞。咁其實呢唔係你自己跳嘅，佢哋好多啲歌迷都非常之有新意啦，係、 啊、 隻狗跳啦、貓跳啦、 BB 喺度扭啦，又或者喺門口呢嗰啲招即係叫你入嚟做生意嗰 啲公仔嘛， 喺度 快快去嗰條嘛，係 呀好恐怖啊咁樣啦。咁、啊、然之後呢我覺得個獎品係好吸引嘅，即系个奖品咧，就话咧冠军咧系可以得到咧佢哋呢一间音乐公司嘅一年嘅演唱会嘅年票。 哦，哇！ 系啦，咁我希望唔系今年啦，因为今年佢应该开唔到啲咩演唱会，可唔可以俾？ 密集式喺下半年咯， 八 月开始，八月到十二月咁咯， 或者去到二一年咁样啦，咁样。咁咧，但系我觉得几好笑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咧，冠军即系嗰个第一名嗰个奖就冇乜嘢，佢就想要第二份奖品。亚军嗰个奖品咧，系李英宏同你半日游新北市啊，系啊，即系佢系做呢、這个。 边个想攞冠军啫？即系嗱，系咪先？喂，系个 artist 佢嗱，我参加得呢个比赛，我梗系首先我会中意李英宏呢个人啦，中意佢嘅歌啦，系咪先？咁你唱片公司其他你签嗰啲 artist 未必系我中意嘢嚟噶嘛？ 咁 李英宏佢唔会 得唔得？ 佢唔会系年尾李英宏会开一万场演唱会噶嘛？日日都开咁样，唔系咁样噶嘛？咁我梗系有一个贴身就是、哇！你陪住我去，喂，半日游喎、 啊。于是乎，好多人就喺 Instagram 嗰个 tag 咧，都话我不要冠军，谢谢。 系咯， 虽然我批得很好，但是我不要冠军，谢谢。咁样大家都系想要亚军咯。 做阿姨真系几好嘅有阵时。 你冇話真係、啊，你應該同你新北半日遊咁樣。 O K 喎，呢個 即係我覺得同埋我哋呢個宣傳橋都好好。因為老老實實即係香港近幾年咁多講香港啊，講大家感受一啲作品啊，跟住大家個個都好似好即係生於斯長於斯咁樣。其實我諗過點解唔？啲 artist 唔可以做一啲咁樣嘅比賽，然之後有啲咩類似係我由細長到大嘅屋村嘅呢個 tour 咁樣、嗯、我覺得其實好得意喎，最起碼我會想參加咯。 都係，但係你要睇下嗰輪屋村而家係咪都係嗰啲，唔係 啊， 都係嗰啲都係嗰啲鋪頭啊。 啊，係啊，係啊，大家一樣噶。 都係有兩間藥房啊，有兩間超市啊， 香港所有嘅公共屋村都係嗰啲鋪頭嚟嘅，因為都係嗰間公司啊嘛。 咪係咯，咁樣幾有趣啊。 係啦。 嗱，咁啊，所以阿瓊就介紹咗呢位係李英。咁啊，跟住我就谂起啊，有咩歌我听起嚟好开心嘅咧？咁呢一对嘅女子嘅组合咧，我听亲佢哋我都好开心嘅，同埋佢哋开张 show 咧，成个场都系好开心嘅，系啦，因为嗰个 crowd 系好好玩嘅，你好苦恼谂紧啲咩啦？咁我通常介绍咗呢个时候咧，都未俾啲大路嘢啦。 系咯，女子组合， 女子二人嘅组合嚟嘅。 啊咁我知啦， 系啦，咁而佢哋都好有香港系假 A B C 嘅， 咩大香港精神啊嘛，系咪？ 而佢哋真系好有嗰种系死港女， 同埋好骄傲自己嘅身份， 系啦， 真系死港女， 系啦。咁我就 O K， 你中意就得啦。 曾志伟嘅声音， 你系用咗你真实嘅声音去讲嘢。 对唔住， 系啦。咁佢哋其实第二张碟啫嘛，好似都系。啊，系啦，第二张碟啫。咁然之后，但每次我都知道系啊，几 enjoy 啫。啊，你嗰种幽默系叫得抵死嘅。 系，我觉得佢哋每一次有作品都好轰动啊。 系， 就估唔到呢个世界上有啲女系咁样谂嘢嘅。 唔系，系估唔到呢个世界上竟然有女人系认自己系咁样谂 嘢 嘅。 仲要首歌嚟话俾你听，我系咁谂嘢。 系啦，嗱，咁我拣嚟呢一个，因为佢哋有啲歌系唔播得嘅。咁播得嘅就係一部分啦，咁樣。咁所以你一陣你聽住呢一首歌嘅時候呢，咁、你就可以係諗住阿瓊個樣，然之後就係佢同李英宏中間嗰一種嘅 interaction。 哎呀， 係啦，究竟佢哋中間發生咩嘅情節呢，咁樣你就諗住阿瓊同埋李英宏就得㗎啦，咁樣。 你諗佢為我啊，即係為我打邊爐咁樣。 你聽啦，係啦，呢度嘅組合叫 GTB 啊，有呢一首之前有派個台嘅歌，歌名叫做《靚仔》。 有一日，我喺 party 度見到有個好靚仔嘅仔仔，好少仔仔粗到好似你咁結實，拍手樣又踏實，好似一份禮物。呢一刻我好想你做我嘅玩物 ，Party till the midnight 做最美豔嘅廢物。小姐，我系咪见过你？吓、啊，弟弟你饮到蒙查查。小姐你好似几面善。吓、啊，我肩头稳扶住我个人。我肩头稳，俾我坐一阵。跟住我只手，沿住佢胸肌嘅线条一路。仔仔你都几粗壮，我只手臂有冇偷懒笑过，力地有冇腹肌？点解你有啲面红？系咪做戏？姐姐几中意你，一齐开支 shot 你。今日话晒系支持 networking， 咁我哋就要投入 networking。今日记录讨论乜嘢世界前程 global warming， 资本主义冇一日肯停。其实呢刻我净系想睇 Netflix， 食厌晒 upper house 都冇嘢好食，不如嚟我屋企炒啲嘢嚟食，厨艺呢啲嘢要姐姐帮你启迪。我肩头晕，俾我坐一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系连续第23日冇新增本地病例，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喺1047宗。卫生防护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尤其应该避免外出，系减少外出同埋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社交活动。鉴于全球各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嘅外游计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选举事务处暂时以9月6日为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日期，选举提名期定在7月中旬至7月下旬。当局话计划在7月25日之前公布2020年正式选民登记册，估计登记选民的整体数字比目前会有增长。现时会以大约420万名地方选区合资格登记选民为基础筹备今次换届选举。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啱啱过去嘅星期日有几个场景对记者并唔理想，例如有记者被胡椒喷剂喷倒，有人被要求踎低。佢话会详细了解点样改善。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会议之后，回应当日警员在后巷搜查记者，要求拔掉摄影器材、电源等是不是合法。他说留意到同传媒的接触有做得不理想的地方，下星期会同传媒团体商讨。被问到会不会同传媒商讨记者证发牌事宜，邓炳强说并没有前设，任何协助双方的好方法都会讨论。另外，邓炳强话会成立一个处理警队诚信的行动小组，由一名助理处长直接指挥并向他汇报，有三个目标，包括主动调查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改善高危工作流程，和加强监督警员的行为操守。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医院火警，当局说至少5人死亡，他们都是留医深切治疗部的新型肺炎病人。事发在当地清晨，医院6楼首先起火。报道引述初步调查说，医院内有呼吸机使用量超出负荷，频临损坏，最终电线短路引发火警。所有死者都是正在使用呼吸机协助治疗新型肺炎的病人。火警已经受控，医院内大约150人需要疏散。当局说暂时未知有几多人受伤，又说已经展开刑事调查。报道说当局早前因应疫情将该医院列为接收新型肺炎患者的指定医院。莫斯科上星期亦都有专门收治新型肺炎的医院发生火警，1人死亡，过100人疏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5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7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蚊，跌4蚊。华润燃气41蚊，跌2.95元；阿里巴巴199.7元，升1蚊；美团点评112蚊，升2.3元；小米集团11.64元，升1.4元；中国移动57.85元，跌1.3元；中国平安78.7元，跌5毫；盈富基金24.45元，跌3.5元；友邦保险69.55元，跌1.15元；中芯国际17.14元，升1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52，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402， 人民币 7.09， 英镑对美元 1.233， 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0,366 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 15,760 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2.31 美元，卖出 1,704.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區落雨啊，揸緊車嘅你咧要小心駕駛啊。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近住入境事務大樓，西行過海就塞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附近，紅隧九龍入口暫時淨係收費廣場較為多車。港岛路面方面，东区筲箕湾道近住南安里那里有电车路轨的重铺工程要进行的。那段的筲箕湾道来往方向快线暂时只是被电车通过。现在筲箕湾道东行去柴湾方向交通是比较繁忙的。而南区香港仔大道部分路段就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香港仔大道近住利群商业大厦对开一段去海旁方向需要临时封闭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线70号 A 现在要改道行驶的。现时香港仔大道去渔光村方向近住利群商业大厦一带交通就比较挤塞的。九龙方面，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开源道就多车，龙尾过了顺业街。而观塘道近住彩石里那段来往方向都多车的，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去到彩虹村附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Boy with Love BTS featuring Halsey。 Shawn Mendes and Camila Cabello.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Old Town Road, Lil Nas X featuring Billy Ray Cyrus. Got no stress, I've been through all that. I'm like a... I don't care. Ed Sheeran with Justin Bieber. I don't care. When you're with my baby, yeah. Oh, yeah. Speechless. Naomi Scott. I won't be silent. You can't keep me quiet.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Bow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自布拉格抛枪事件后，欧洲天主教同新教的斗争日趋严重，一心渴求和平的画家鲁本斯不惜成为间谍，为西班牙同英国缔结友好关系，但就令法国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1627年，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挥军围攻新教徒城市拉罗谢尔，他最终能否为法国扭转形势呢？30年战争之上帝，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曲是林宥嘉自己，主唱和这个口哨呢都是林宥嘉自己吹的。 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需脚跟，回忆需要恨，也没有人见证。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寂寞需脚跟，回忆需要恨，我一个人共存。没有人在等着一个人，一个人在等着没有人，没有人在等着没有人。 头先听到是林宥嘉之前的作品，歌曲名先叫做《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我觉得做一个不怕寂寞的人呢，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想了很久，面对未来一切好把握，原来生活不过是停下来就倾倒的单车，带走了他最爱的创作歌手，这才看懂满心的无力感是什么。他第一次感觉爱情 再维持住善良的话呢，咁你绝对系一个厉害嘅普通人。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想了很久，你从前在意别人怎么说，是来自一点点与众不同，情意真叠加难处，旧爱只有声色冰冻，提醒我抓紧什么。 那些过去的指引像嘴边淡去的烟雾，的自尊心也踏不降低情绪的深度，悲伤在终于就拉不下脸，想两句我爱你在大世界第一句插不上嘴，可笑的是点了根烟却点不着走的火花， 成我的假心却说谎，我爱面带通常他们喜欢的果酱，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的，反正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脱鞋撒步了，谁都别想别想再卡住了、 陈珊妮 featuring 吕士谦嘅作品，喺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啊，歌曲名称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跟住出场呢个歌手真系好劲，我之前睇翻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啦，萧敬腾、林宥嘉都有候选。但是得奖的是他，他是卢广仲，揀你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一百种生活》，不知道你又揀了哪一种生活呢？ 整个世界停止不转动，很寂寞，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好困惑，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整个海然摆动，柔软的举起我，孤独给我自由，犹豫的好感动，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该怎么走谁来告诉我、每当我被星空抱着地球，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哪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种生活，一百种真系揀唔到自己，到底想要嘅系边一种啊？头先咧睇卢广仲嘅 Facebook 咧，好似话今个星期五嘅朝头早10点， 佢会有一个小型嘅直播嘅演唱会。即系最近大家都喺屋企睇好多呢啲演唱会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咧，可以上佢 Facebook 咧了解翻个详情嘅。 发现自己其实脆弱，不敢说。当我背对星空，不断摸索，爱情渐渐萎缩，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哪里有我想要的生活？原来一百种，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懂，我了一把种生活。 一百种生活，希望你真的找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种。来自卢广仲的作品。虽然今日是用一个人来开头，但是我都是希望你在自己想过的生活当中呢，找到啱倾的同伴。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呢，真的太寂寞了。 我的虚荣，我的自救，看看面孔。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 委屈笑容怎么不痛，唯有你懂。 他是蔡健雅。在失语这段十当中的这一首作品， 总会相逢与我相同，相同品种。 蔡健雅主唱，歌曲名称《异类的同类》。 Yeah.